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，北极、西藏、新疆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秀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纳木罕知道中了海都的埋伏，刚要回撤，海都的士兵是万箭齐发，纳木罕的将士纷纷是中箭落马。纳木罕与亲兵十几骑奔逃，突然海都领着一队人马横在前面，纳木罕勒住马，海都用刀指着纳木罕得意地说， 纳木罕下马吧，你看看这四周都是我的兵马，你还想往哪儿逃？ 纳木罕咬牙切齿地说， 海都，你知道我们祖上从来没有教过我们下马投降，来呀，你杀了我，我就死在王兄的刀下，我杀了你，就是你死在王帝的刀下。 海都说， 我不想杀了你，你下马，我把你和安通一起送回大都，然后问问大汗为何要改国名。 纳木罕说，你问不着父汗，来吧。纳木罕挥刀冲过来，海都的军士们向前把海都护住，纳木罕全力冲过来，不料海都的一个将军飞过绳索来，一下套住纳木罕，把他拽下马来。海都立马在纳木罕跟前说， 小弟怎么样？ 纳木罕咬着牙说，海都，我后悔不能杀了你。海都狰狞着笑着说， 后悔也来不及了，把他给我绑了。 军士们向前要绑住纳木罕，不料纳木罕拔出刀向自己的脖子抹去，一股鲜血喷出，纳木罕倒了下去。海都跳下马大惊道，纳木罕，纳木罕。海都垂头丧气地回到营中，沮丧着脸，跟前站着钦察，向海都说， 大王，这下该怎么办呢？他们知道了引着大军来讨伐，我们能抵得过他们吗？ 海都叹了口气说， 哎呀，谁想到纳木罕这么刚烈，上一次他被西里吉设计捉住以后也没有这样啊。 钦察说，就是因为上一次他屈辱地活着了，所以这一次他才有如此的举动，他不想再当俘虏了，所以毅然决然 才以死了之啊。海都说，我本意就不是想杀了他，如果要杀他，上次我就杀了，何苦等到现在？唉，现在只能静观其变了。任谁去劝，文天祥就是不投降。忽必烈无奈，只得令文天祥的弟弟文弼去劝降。文弼来到关押文天祥的地方，见文天祥背着手立在那副伶仃羊图前，久久观望。文弼走过来，跪下哭泣道：“大哥。”文天祥转过身来说：“文弼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文弼说：“大哥，我得到皇上允准来看望您。”文天祥说：“他让你来的，你是不是做了他的官？”文弼说：“大哥，你的大儿子也被授为大元儒学馆的教授了。”文天祥是大惊失色，痛苦异常地用脑袋撞着墙说：“逆子啊，天杀的，休杀我，痛杀我也。”文天祥的额头都撞出了血，文弼匍匐在地哭道：“大哥，大元待我们不薄呀，先是授我们以惠州路总管，现在又升我为广西宣慰司同知。大哥，宋帝都做了大元的营国公了，你图个什么呀？只要你愿意，皇上马上任你为丞相。”文天祥手指文弼说：“滚，你给我滚！”文弼依然匍匐在地哭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，你不要执迷不悟啊。”文天祥抬脚把文弼踢滚在地骂道：“我踢死你。”文弼慢慢爬起，一瘸一拐往外走去。文天祥揪住自己的头发哀嚎道：“上苍啊，为什么这样折磨我？你为何如此捉弄我？为什么？我的一片忠心，一腔热血，谁能理解？谁心与我同在？上苍啊，上苍啊！”大都皇宫寝宫内，灯光若暗。忽必烈和察必二人躺在床上，察必忽然啊的叫了一声，腾的坐起来。忽必烈惊醒说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察必捂着胸口喃喃地说：“纳木汗，纳木汗刚才在这儿。”忽必烈说：“你做梦了吧？”察必说：“不是梦，不是梦，是真的。刚才纳木汗就站在床头喊母亲。”忽必烈说：“哎呀，你是想儿子想的，快睡吧。”察必捂着心口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怕。我怕我儿纳木汗。”忽必烈又催促道：“行了，快睡吧。”次日早上，忽必烈与察必同桌吃饭，察必放下碗筷，呆呆地往外瞅着。忽必烈心疼地说：“你都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，没胃口，吃不下。” 忽必烈又劝他说，不会有事的，你就放心吧。 查弼依然愣在那儿，不吱声。 夜色之中，贺仁杰领着西班匆匆地进来说，太子。 真金一惊，收住剑， 看着浑身血迹斑斑的西班说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西班哭道， 太子，北安王没了。 真金闻听大惊道，怎么没的？西班哭道， 北安王带兵去河中跟海都讨要安同丞相，结果被海都用飞绳套下马，要绑住他，他用刀自尽了。 说罢是泣不成声。真金一拳砸在跟前的树上，泪流满面，咬牙切齿地说， 海都，你灭绝了人性啊你。 真金连夜去见刘秉忠、董文炳，哽咽着说， 胡歌赤在云南被害，纳木汗死在河中战场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向父皇禀报，我更怕让母亲知道啊。 刘秉忠说，唉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人生一大悲呀。 可是这如此重大的事情，也不能瞒着皇上啊。 将来知道皇子死心，我们隐情不报，罪过也不轻啊。 董文炳唏嘘道， 接连没了两个皇子，皇上不知道该怎么悲痛呢。 刘丞相说的对，这么大的事不能不报啊。 次日，真金去见忽必烈，施礼罢，忽必烈问道， 纳木罕最近有没有消息？你母亲很想他，好几天都没好好吃饭了，你进去劝劝他。 真金突然跪下道，父皇，纳木罕没了。 忽必烈拿在手中的杯子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，两眼直直地盯着地上，半晌无语。 真金爬起来来到跟前说，父亲。 忽必烈缓过神来，喃喃地说， 胡歌赤被人害了，纳木罕也没了， 他是怎么没的？ 真金说，他带兵马去河中跟海都讨要安同，结果在激战中被飞绳套住落马，他怕被俘受辱，举刀自刎。 忽必烈闻听，突然哇的一口喷出鲜血。 真金大叫道， 来人呐，叫太医快。 忽必烈躺在床上，太医给他把脉诊病，真金站立在跟前。太医说， 皇上一时急火攻心，需要静养休息，不可过度悲伤和动怒啊。 太医拿出药调好了，给忽必烈喝下去。 忽必烈说，我病的事情要保密，对谁都不要说。真金，纳木罕的事情先不要告诉你母亲，他已经有了预感，我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。 这时查弼进来吃惊地说，皇上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早上好好的，就这点功夫。 忽必烈赶紧说道， 哦，有点头晕， 刚才吃了药，现在好多了。查碧又问真金说，那么罕有音信吗？真金慌忙掩饰道， 哦，母亲，那么罕来信了，他挺好的。 查碧急急地说，信是在哪里？我要见他，问问那么罕的情况。你把他叫来，快去。真金匆匆走出来，贺仁杰跟着他。真金说道，去把西班叫到府上。西班来到，真金对他说，西班，母亲问你，你要沉住气，就说北安王很好，派你来送信，有问候父皇和母亲的。西班说，是，我知道该怎么说了。真金命贺仁杰把一件熟好的白熊皮，一件白狐皮交给西班，对他说，你就说这白熊皮是北安王给父皇的，这白狐皮是给母亲的。西班领命，三人一同去见查碧。到查碧跟前，西班跪下说，给大汗夫人请安。查碧说，快起来说话，那么罕现在如何？西班站起来说，禀大汗夫人，大王很好，大王特让我给大汗和您带来白熊皮和白狐皮。侍卫把白熊白狐皮拿过来给查碧看。西班说，这白狐皮是给大汗的，这白熊皮是给大汗的，这白狐皮是给大汗夫人的。查碧说，你说话怎么结结巴巴的，你是不是在说谎？西班红了脸说，没有啊，是大王让我来孝敬大汗和您的。查碧又质问真金说，你来见我的时候，为何没有说纳木罕送来礼物之事？纳木罕还说了什么话？真金说，母亲，西班刚回来，旅途劳累，还没有来得及跟我说这件事呢。西班说，大王说让大汗和您放心，他会镇守好哈拉和林的。忽必烈仍然躺在床上，查碧进来看他，对他说，大汗，今天我看西班那个眼神不对，说话又吞吞吐吐的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这病的也蹊跷，早不病晚不病，纳木罕那儿一来使者你就病了，纳木罕是不是真的有事儿了？忽必烈说，看你疑神疑鬼的，纳木罕没事你就放心吧。真金他们三个回去，真金对西班说，西班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说话结结巴巴吞吞吐吐，让母亲都怀疑了。西班说，我长这么大都没有撒过谎，这一次又是当着韩夫人的面撒谎，我能不紧张吗？贺仁杰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太子，皇后机敏，这又是母子连心，怕是瞒不住了呀。真金说，瞒是肯定瞒不住，只是缓一下，这样不至于把母亲击倒。好在他现在只是怀疑。寝宫之中，查碧坐在那儿，手中拿着白狐皮抚摸着，眼中挂着泪，喃喃地说，纳木罕，你到底怎么样了？他们肯定有事瞒着我，他们的眼神都不对。你父亲也病倒了，他们肯定有事瞒着我。你今晚给母亲托梦吧。不，我现在就睡觉， 你马上给我托梦，马上给我托梦。 查碧把白狐皮搂在怀中躺下来，闭上眼睛，眼角溢出眼泪流向耳根。忽必烈在院中慢慢走着，不时望着蓝天默然良久。一行雁从头顶上向北飞过，发出嘎嘎的叫声。屋子里，查碧抱着白狐皮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，怎么都睡不着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赵良弼出使日本这么多年，终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。忽必烈坐在椅子上，赵良弼拜见说道： 皇上，微臣无能，出使日本，被他们关在绝境岛上这些年，没有见到日本国王，辜负了皇上，臣惭愧，求皇上责罚。 忽必烈抚慰道： 这不能怪你，野蛮未开化的岛国不懂两国交易的礼仪，把友好使臣关在荒岛上这些年，赵爱卿受苦了，我还担心你会成为镐京第二。幸运的是，他们怕我朝威势，还是放归了你。你可知道这几年真是风风雨雨，多事之秋啊。平南王被害，北平王战死，我连失两子啊。赵良弼也凄然地说： 皇上，微臣已得知，老臣也心痛啊，求皇上保重龙体，节哀顺变。 忽必烈说： 如今你也老了，金莲川幕府老臣中，镐京在南宋受困16年，忧愤成疾，回来不久就病故了。史天泽、赵弼也都走了，姚叔病了好些年在硬撑着，就剩下刘秉忠还健朗一些，他们的孩子都还在呢，可是我的孩子却没了好几个了。 赵良弼叹了口气说： 岁月不饶人呐。 忽必烈说： 我正在江浙沿海一带建造战船，训练水军，要去讨伐那个小岛国，你认为如何？ 赵良弼赶紧说道： 皇上，恕臣直言，臣以为那个岛国蛮荒未开化，除了石头树木以外别无长物，我们大军占领这个荒蛮之岛又有何意？我们哪一个陆府都比他大，如此广大的土地人口，大可不必再去管他呀。 忽必烈闻听摇了摇头说： 不然，日本与高丽隔海相望，经常袭扰高丽，高丽臣服于我国，我不能坐视不管，而且他把你关押荒岛这么些年，真是一个不知礼仪的蛮棒，不教训他一下，我心不甘呐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